也可以这么理解。我先说一下，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原木门这些的、 嗯、 对吧，它是全实木的， 对 对吧，所以它的重量肯定是要比填充的和空心的这些要重， 要重、嗯、 对。但是就现在市面上有一些门，它为了增加重量，里边的填充物可能会有这种钢管。 钢管啊？ 对。 哦，哎，怎么会有钢管呢？ 就是它在填充的时候，在就是表面在磨牙前可能会增加，加上为了就问题就是为了增加它这个 重量， 重量还有就是怕这种变形的这种情况、 啊、 所以说像这个选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厂家， 嗯， 选择好品牌， 嗯， 对。 然后你得切开看看，因为一般厂家都会有一个横切面给你看， 对 吧？对， 一般店面都会有一个横切面的这样的一个小料泡面图， 对， 就泡面的这种小料可以看， 让你看一下我这个结构是什么， 对，里边内部填充是什么。 所以也不是说越重越好，还是要看它里边真真正的是什么东西， 对对 对， 嗯嗯。 还有啊，就是比如说像有些朋友说看到说，家里要装修，比较喜欢这种什么北欧风啊，包括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多说一点， 嗯、 比如北欧风也好，还有这种中式是吧？新中式对吧？那像这种这个家里这个颜色的门怎么搭配会比较好一点？ 像北欧这种风格吧，它主要就是其实就是比较简约一些嘛，比较简洁自然一些。 嗯。 一般可能都是以一些像这种纯色啊， 嗯， 线条这些或者浅色这些为主。对，可是像现代的一些年轻人可能比较喜欢这种风格。 嗯嗯。 嗯，对。 那比如说像有一些中式，它可能会有一些雕花，或者说是一些门上面的一些这种装饰、 嗯、 是不是有些门就做不了？ 对，有些门是做不了的， 对吧？比如说像什么类的是可以做，什么样的是不可以做的门？ 嗯，像刚才说的有的一些这个可能也是分一些产品，但是有的、 嗯、 它这种免漆的这些，因为它有时候像这种雕花啊这些的、 嗯、 它可能做不了免漆的，因为它、 嗯 表面太复杂， 太复杂、啊、 对，工艺上太复杂。 嗯， 对，像一些比如说 磨牙是不是也不行吧？ 磨牙的话也有的是，它是直接把造型都已提前做好的， 嗯， 然后再 弄上去还行。 对对对， 啊、 嗯，嗯， 那比如像原木呢？原木这个就价格高了吧？因为在 原 木上刻 的 肯定是高了， 对，这样的价格会很高， 很高， 而且有的原木可能都是手工雕刻。 啊， 对，价格会 比较高、 嗯、 所以其实还是就看这个你上面这个，当然肯定是越简单越便宜，是不是？就是你可能一块板呢肯定是最便宜的， 对，就一个平板没有任何造型，因为包括生产工艺也很简单， 也很简单， 对 对。所以就是如果您要上面有一些这种花纹啊或者雕刻的话、 嗯、 那可能再加一块它就一多钱，加一块就多钱、嗯、是不是？ 对，因为它要多走一道手续嘛， 对对 对, 对。 但是可能有一些门是不能做的，这个大家也要清楚，不要说我说我就想要个免漆门，但是可能你喜欢的那种造型它没法做。 对，这个也是要根据这个品牌，他们这个包括就是那个工厂这些的车间的设备来定。 嗯， 可能有一些厂家他做不了， 对， 有一些他是可以做的。 嗯， 可以。 还有我们朋友问到说，这关于这门上这锁呀、 嗯， 这有的朋友说这个门锁也有什么静音不静音，它有关系吗？或者说真的是那么大的关系吗？ 嗯，其实现在静音锁真的是开始真的是非常流行了，因为它在关门的时候、 嗯、 确实是 没有那砰， 对，没有砰的一声。对，尤其是像比如说家里有一些老人孩子啊， 嗯嗯， 尤其是小孩这些的、 嗯、 在关门的时候可能砰的一声就会 吓一跳 这样 的 对。所以说像现在这个静音锁的话，它确实可以有效的避免掉这样的问题。 现在是不是应用起来还比较广泛了？ 对，很广泛， 很广泛了。 对， 嗯，也许您想找着一个有声音的锁边都找不到呢。 对， 是这意思。 是这样的。 好吧，那由于时间关系、嗯、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。非常的感谢这个来自江山欧派北京分公司的这个郑凯哈、 啊、 给我们也讲了一期关于关于木门的一些挑选的一些问题啊。以后有时间我们再继续来聊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。明天呢我们来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事情。我们明天再见。 好，再见。